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03集，摘星。这时候，映雪宫里，准备找白玉堂他们吃晚饭的白夏到门口转了转，无奈摇头。 怎么又被拉走了？这还让吃个安生饭不？ 算了，玉堂估计也是想今晚打发的那群江湖人，省得影响你寿辰。 哎，我的寿辰也不是多重要，尽快解决了这个案子才是真。 说起来，你猜玉堂何昭准备了什么礼物给你？ 他俩这么忙，从浮屠城赶过来就一直在查案，哪有时间准备什么寿礼呀？ 可是刚才爹和天尊都说，他俩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送给你呢。 嗯？真的？还超级大礼？ 嗯。 那我倒是要看看他俩送的是什么了。 陆雪儿笑眯眯挽着白夏的手和他站在院子里，等老爷子们和孩子们回来吃饭。同样等着的还有小四子和小梁子。包大人怕现场太混乱，没让赵普他们去，公孙抱着小四子自然也不准去，一起在映雪宫里等着。为了看清楚些，众人还上了屋顶，赵普和公孙往山脚张望着，此时日落西山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小四子坐在屋顶上，可没跟众人似的仰着脸看涂云峰，而是低着头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。萧良就见小四子蹲着看着屋顶上长长一条屋脊，不知道在研究些什么。 姐儿，看什么呀？ 小梁子，你看呀，这里也有画呢，还有字哦。 萧良凑过去看，就见手掌宽的屋脊上边的确也画着画，歪歪扭扭的，有月亮、星星、涂云峰。 这边。 小四子指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体让萧良看，虽然写的不好，但还是可以认得出来的。 哥哥，我想要星星，不要一颗，要全部，你带给我。 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房间里的床板上不是也有一幅画吗？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。 哦，那个小女孩指着天空呢，是在跟她哥哥要星星。 说到这里，两个小孩下意识地扬起脸望着头顶的天空，此时繁星出现，大概是因为天气好没有云，所以星星特别的明显。 小梁子，要是以后你妹妹跟你说他想要天上所有的星星，你要怎么办啊？ 啊？这个？ 你会去帮他摘吗？ 当然呀，摔死都要摘啊。可惜，就算像展大哥或者殷侯，飞那么高也摘不到星星的吧？一颗都摘不到，更不要说全部了。 这倒是哦。 一旁，赵普瞧着俩小孩，摸了摸下巴。 摘星星。 哎，你看，有人上去了。 赵普正走神，公孙一碰赵普的肩膀，赵普扬起脸看，就见钱月和几个江湖人施展轻功上了涂云峰。然而其他几个江湖人到了半道就摔下来了，幸好几个影卫帮忙救。钱月倒是上得很高，就在众人赞赏他轻功不错的时候，突然就见他身子一歪，似乎是重心不稳，也摔了下来。 糟了，这么高摔下来又没根绳子，谁能救他呀？ 众人也替钱月捏把汗。这时屋顶下边有声音传来。 殷侯可以。 众人低头看，就见说话的是仰着脸的深陷，只是出乎深陷的预料，上去救钱月的并非殷侯，而是展昭。 展昭窜了上去，在钱月掉下来不到几丈的时间里飞到了他上方，随后一拽他衣服后摆，将他抡起到半空之中。众人都看着这惊险的一幕，只见展昭如是几下，最后钱月似乎是跟上了他的速度，也调整好了姿势，跟着他一起落到了地面。 多谢展兄救命之恩。 展昭盯着钱月看了一会儿，没什么表情。钱月抬头的瞬间，展昭微微一笑。 不用客气。 钱月没动声色，回去站着了。然后展昭到了白玉堂身边，白玉堂就见他似乎神色异常。 怎么了？ 展昭嘴唇不动，用低低的声音说了句话。 这小子不老实，演了一手好戏。 白玉堂微微不解，就见展昭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。 我刚才顺便搜了搜他身。 少摸别的男人。 那摸女人可以？ 你这猫摸过吗？ 你这语气听着像是你自己摸过似的。 当然没摸过。 你不是风流天下吗？ 我要求很高的。 白玉堂说着，握了一下展昭的手，接过他手里传来的东西。白玉堂就感觉圆滚滚的一颗，低头一看，抬头对展昭一挑眉，两人心照不宣了。展昭交给白玉堂的是什么？是一颗冰种子，展昭从钱月的衣服里搜出来的，总共有三颗，他只摸走了一颗，其实这也是展昭去救钱月的真正目的。当日在客栈靠近过几具尸体的就这么几个人，钱月是有嫌疑的，于是在半空中展昭就顺便搜了一下，果然找到了。于是问题就来了，是钱月一早就和黑莲勾结了，还是说钱月另有目的？按理来说，钱月是前门未来当家人，是黑道众人里名头最响亮、期望值也最高的年轻人，没理由归顺黑莲呢。展昭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想着心思。这时就见天尊突然凑过来了。 吃饭吧，为师饿死了。 你不说先破诅咒吗？ 又没有找到，为师饿了。 天尊拽着白玉堂的胳膊，白玉堂望天，对那边钱月等人一拱手。 不如先…… 白玉堂也实在是说不出吃饭两个字儿，倒是钱月等人对他们一拱手。 我们会装上绳索再寻找一下，如果有线索会通知你们。 白玉堂和展昭觉得这法子还不错，就先回映雪宫去了。白道的人也散了，众人都确信应该是根本没有诅咒这回事儿。没诅咒就证明当年关于白月云的传说是子虚乌有，那帮黑道以后也没什么可说三道四的了。回到映雪宫，众人吃了饭，先不理会那群攀山作业中的江湖人，众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引出那个幕后的黑衣人。黑影已经成功的伪装成了丁悟的样子，说话的声音感觉完全一致，根本分不出不同来。众人都好奇地过来近距离打量，连天尊他们都忍不住感慨，这易容术真是神乎其技，再加上口气比真的还像真的。黑影打开一个黑色的布袋，问众人： 喂，你们谁假装强老三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赵普似乎有些兴趣，不过被公孙和包拯还有太师一眼瞪了回去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想去，不过最后选了林业火，因为展昭和白玉堂还要在附近搜索，这样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。于是一切准备就绪，但众人还是稍稍觉得有些美中不足。 丁悟和那个人之间应该是有什么联络用的暗号才对，可惜问不出来。再说了，丁悟那么狡猾，难保他不会说条错的，故意让我们上钩。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骷髅老怪的话， 阴侯想了想，让影卫搜一搜丁悟的身。 早就搜过了。 影卫们将搜出来的东西放到众人眼前，就见殷侯捡出了一枚骷髅戒指交给黑影，黑影端详了一下那枚戒指，不解。 这个怎么用？ 对着吹一口气就行了。 黑影虽然不太明白其中奥妙，不过还是戴上了，背起装着灵液火的麻袋，趁着夜色溜了出去，往之前陆灵儿说看到过黑衣人的那片林子越去。刚一落地，黑影就一吹手上的戒指。说来也奇怪，这枚戒指别看小巧，但声音却很响，产生了一阵嗡嗡的回响，有些像是敲钟之后的余音，只是响声传出来之后却没看到任何动静。黑影就有些泄气，远处躲在暗处的展昭等人也有些紧张，别是弄错了，不会是被看出破绽来对方逃走了，那可打草惊蛇了。 嘘！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天尊轻轻一摆手，此时黑影也望向了那片林子里，只听到树叶枝杈和灌木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声，随即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了黑影眼前，蒙面，身材瘦高。陆灵儿眯着眼睛对身边白玉堂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就是他。黑影也暗暗皱眉，这黑衣人功夫比他不止好了一点半点。 这么慢，抓的是大人？ 大人？难道还抓小孩啊？ 一想到小孩，黑影就想到了小四子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 该不会又有人打小四子的主意了吧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